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采咧，同埋白伟聪嗰啲都非常欢迎各位啊，系陆续嘅加入嘅。咁喺啲乜嘢，本人咧意犹未尽嘅咧，就会喺编采度同各位咧继续深入咧分析同埋分享。嗱，今次咧中国香港嘅五一黄金周咧，由于啊中国大陆嗰啲小红书啊系更加深入同埋泛滥，加埋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呢次嘅五一黄金周同以往有咩分别呢？就正如咧，我上一集讲，就系香港而家整个消费嘅经济啊，消费咧就系包括饮食业为主，因为中国人人以食物以食为天，乜嘢都系食食食食食。呢个咧有几个关键词，就系一个字叫食，第二就叫打卡，第三就叫小红书，第四就叫穷游。第五就是黄金周，当你五组关键词好似这个太阳系七星连珠排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就是宣判你香港消费经济死刑的每一次的落刀。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香港经济社会学的现象。现在这个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中港一体化那个种种嗰、那个弊端咧系正式浮现，因为当呢个咧香港特首呢个天才林郑月娥喺佢啱啱上任嗰阵时啊，系大力推介呢个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嘅时候咧，佢发梦都估唔到喺六七年之后，今日嘅世界变做乜嘢嘅模样，就系咧呢个手提电话、社交媒体，再加人工智能改图、虚假消息。水军、骇客嗰种咧，将全球化嘅人类嘅智商啊，同埋资讯咧系大绑架。第二，因为中国咧，佢系一个资讯系言论嘅绝对嘅黑箱。但系咧，嗰13亿嘅中国人咧，又需要社交媒体同埋手提电话，系嘛？上次咧系订飞啊，订火车票、飞机票、揾食嘅资讯，下次咧去大陆啊。去搵嗰啲乡下嗰度搵人相睇，全部咧都系用手提电话，将整个中国嘅人口啊，佢哋嘅精神同埋灵魂，俾手提电话个方寸嘅屏幕啊，系彻底骑劫嘅时候，你内卷入呢个一小时生活圈啊，大湾区里边中国嘅一部分嘅香港咧，你个消费经济一定俾佢凌迟处死，尤其系中国嘅失业问题。今年咧系六月咧，又有1000多万嘅大学生咧系加入呢个市场觅职嘅大军，加埋 Donald Trump 关税压境，中国嘅年轻人口躺平加冇嘢捞，于是咧人人出嚟咧系做小红书，人人做网红。呢个喺六七年前，你中国香港特区，你点会估到有今日咁嘅状况？一旦做网红，佢又穷，孭住个背包走落嚟香港。佢又揾嗰啲殖民地嘅特色，最重要嘅就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一路食一路打卡，打卡完即刻上传小红书同埋各大社交媒体，即时开庭公审。你香港咧就而家系经受紧一个消费小红书全国疯狂大打卡嘅凌迟处死。呢个凌迟处死咧？是每一个周末都有小红书这些年轻人的躺平人口落来旅游，特别在黄金周五一七一十一中秋节圣诞节农历新年是每一个长周末呢你都要死一次。这个就是现在中国香港特区的经济面临死刑的困局。 是啊， 小红书每一个阿猫阿狗佢喺一个打卡同埋做网红啊，嗰两分钟嗰个过程里边，佢都 suddenly become somebody， 即系全个中国佢觉得自己系一个明星，因为咧系有所谓嘅粉丝，然后每一个打卡再加小红书嘅网审里边咧，系吸引到咧，喂嗰啲咁嘅 呢啲网红咧，少则几百万，多则两三千万。你中国香港特区而家发晒矛，啊呢、這个咧罗淑佩咧吓，呢、啊這个咩文康体啊呢啲咧就谂住斥资咧去美国、欧洲请一啲咧黑人同埋白人啊讲英文嘅呢个小学小白书啊，系翻到嚟做翻一扎网红咧，系唱好香港，然后咧系向咩世界咧系吹谷。但你内部咧内需内卷内斗内残咧，多一扎红卫兵嘅小红书咧，系个个周末落嚟咧，系每一个景点每一个食肆咧，系俾一个一面倒嘅公审。喂，你而家香港而家咁样样咧，系内外撕裂嘅，呢、这个千刀万剐嘅，呢、这个饮食业呢、这个消费同埋楼市一样啊，只会下有跌就冇升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对呢个咁嘅全球化呢个畸形嘅疯狂嘅现象，可以讲系一筹莫展。嗱，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唔系话净系你每一个黄金周，你特区政府嚟计数，哇，今年咧有几多九几多人经罗湖桥啊？吓，七日之内有几多一百万人啊？祖国同胞落嚟消费啦，你睇人头涌涌啊，去到沙田啊，我想搵间食肆啊，都冇位啊，好嘢系嘛？经济复苏啦，夜缤纷啊，唔系咁简单。里面呢是日日啊，同埋个个周末每一个黄金周呢千刀万剐執行緊你呢个香港至少是消费飲食零售嘅死刑喎，係好得人驚喎，係咪呀？ 係呀，陶生，如果而家呢你留意一下大陆网上嘅媒体，你用穷游香港呢四个字呢去搜索呢，你要发现呢铺天盖地嘅内容。咁呢啲铺天盖地内容包括呢邀约一起去啦，或者係提供一啲锦囊啦，啊点样300蚊洗一日啦，或者去北京嚟香港3500蚊就六日五夜啦，呢啲全部呢都係令到人呢大开眼界嘅。咁我只能够恭喜香港特区呢就完成咗由量变变成质变嘅过程。因为以往呢中国大陆嘅旅客非富则贵，喺广东道铜锣湾全部呢都係买名表买手袋住半岛酒店。但係而家呢已经完全改变啦。虽然贵客可能仲有一两位，但是成千上万的就是刚才你所讲的穷游香港的年轻人。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我们上一集都有初步分析过，今集我们要再深入一点。其实整个中国大陆呢是一个缺乏内容或者缺乏安多芬的一代。这班年轻人呢，因为他们需要在网络上面有大量的内容呢去分享。而分享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多一些点赞啦，或者多啲留言咧，佢哋就会产生安多芬。嗱，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都系穷游嘅，因为嗱，无论你用嗰个社交媒体啦，或者你点赞啦，再最后啦，你回留言啦，其实都唔使钱嘅。啊，除咗你个手机嘅流量之外，咁嗰啲唔计啦。咁于是产生嘅安多芬咧，就令到你产生愉悦嘅感觉啦。嗱，香港就成为咗咧呢个借艇国和产生安多芬嘅地方，其实系好事嚟嘅。不过香港人要付出代价。嗱，今集咧我哋就睇下香港咧究竟要俾几多代价咯，陶生。 一小红书穷游黄金周对香港咧最大嘅危机咧就系今次咧就显示得到，系每一个好渺小嘅中国人，只要佢揸住部手机，加埋小红书，同埋佢现埋个样做咗网红咧，佢都变咗香港终审庭啊嘅大法官。嗱，呢个当然我哋嘅乐观啲嚟睇，唔系单单都判你死刑嘅，有啲都话你好嘅。嗱，譬如话呢个咧，北京嘅阿婶叫做孙小姐，嗱，佢竟然同香港人发现咧，原来香港嘅大围村咧系变咗港版嘅小京都啊！嗱，大围村化身小京都咧，呢个我谂香港冇一个人知道，就竟然系一个咧中国嘅女人叫做咧孙小姐话，挺可爱。有生活气息咁样样咧，系嚟到同你定性喎。点解原来大围村点解会变咗无啦啦变咗叫小京都呢？系嘛？佢话空间有对称特色，有生活气息。啊，呢度嘅香港中国人咧，诶，生活怡然自得。吓，咁然后咧，佢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佢就多将你定性咧，就话原来大围村就系小京都。嗱，呢个正面嘅。正面的，你香港特区政府是不是应该 pick up， 然后说好香港故事。这节的香港故事是由大陆这个叫孙小姐跟你讲，这个新发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你住在大围村里面，所有的香港业主立案法团每一栋大厦，你是不是应该呢大为兴亡就匹夫有责， 你哋应该咧系唱好啊，系将大围村啊就唱好定性为小京都咧，啊，同埋透过香港嘅网络将大围村小京都啊呢个关键词啊呢个最新嘅形象啊，系全香港推广，你自己信咗先咧？嗱，点解呢个孙小姐咁讲咧？佢就一语击中要害啦。佢话香港就是香港，国内就是国内，没有一定要像别的地方。香港有自己的特色在，保留自己的特色就好了。呢、这个就系来自中国一个妇女孙小姐所讲嘅真心话。呢几句说话，你中国香港特区敢唔敢高调引述，作为对大陆啊系加强旅游特色嘅一个咧，说好香港故事嘅标题，你梗系唔敢啦？点解啊？因为佢话香港就是香港，国内就是国内。根据中国红卫兵同埋战狼嘅政治标准，呢个孙小姐已经喺度提倡港独。佢话咧，香港没有一定要像别的地方，即系叫你香港唔好似大陆，唔好模仿上海，唔好模仿深圳，唔好模仿海南岛。你有自己特色的存在，要保留自己的特色就好了。嗱，呢个就系小红书啊。系呢一位咧，系网红啊，对你中国香港整个地位同埋形象一个咧，佢认为系终审庭嘅判决。嗱，呢个视乎孙小姐本身又有几多所谓嘅粉丝吓 fans 啦，啊，佢可能得2000，可能有200万，咁而啊2000到200万咧都会受佢影响，因为讲到明叫 followers 同埋粉丝。咁呢班咁嘅中国人啊，嗰啲咁嘅 followers 咧，喺佢脑海里边就认定。香港新界呢个大围村咧，被呢位孙小姐咧拆封为叫小京都呢个良好形象。下次佢就涌去大围村揾小京都啦。嗱，呢班 fans 落到嚟，下次去揾小京都，有啲咧就会咧吓真系小京都啊，有啲咧过得几个月大失所望吓，点样叫小京都啊？小咩京都啊？大围村咪又系另外啊，系一条啊吓嘅四川嘅民村系嘛？咁佢下次又有一个小小小网红咧，另外出个 post 咧，又可以颠覆你香港呢个大围村小京都呢个错误印象。所以你香港每一个地区每一间食肆啊，可以话唔得佢死喎，你知唔知啊？佢要你生啊生，要你死啊死。今日要今日三更就话你系小京都，下一铺五更咧就话你系一个咧小郑州。系嘛？咁啊，点样大围村系小京都啊？呢个孙小姐有冇去过京都啊？吓，京都人哋系一个500年嘅日本文化古都，京都咧系有樱花，京都咧系有嗰啲咧小巷，京都咧以前啊系无数日本作家，包括川端康成啊，好向往嘅一个咧好宁静嘅所在。京都咧系有紫园，有清水寺，有33间堂。秋天的枫叶一枯萎了跌落地下都听到声的。有好多日本的庭院，咁啲大围村边一忽似呢？佢话似就似。似完之后呢，你欣然受落。咁你而家香港系一个呢咁样凌迟杀千刀碎片化嘅形象，就俾呢啲小红书亦喺一个网络时代嘅呢啲红卫丁兵呢每一个去定性嘅时候。咁请问对于呢个孙小姐，你香港特区有咩回应？又或者任何其他嘅赵前孙李先生、大叔大婶踩你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理由，或者有冇能力去反驳咧？嗱，呢个就系今次黄金周暴露一个咧香港深切嘅危机，可以讲系冇得救 嘅。系陶生，咁我自己以前住大围啦，咁我见到呢篇嘅报道咧，当然咧就笑咗出嚟。咁因为大围村咧都系我以前咧走去买嘢啊或者经过嘅地方，咁同京都咧真系一啲都拉唔上关系。不过好似你话而家个定义咧就由小红书帮你定义啊。嗱，本来咧呢啲锦上添花唔紧要啦，我觉得咧都可以咧接受嘅。最紧要系 follow the money 啊。如果你将佢变成小京都嘅，咁系咪代表大围里面嘅食肆同埋餐厅咧系可以受惠，或者其他嘅商店咧系有利咧？嗱，就唔係好見得喎，因為根據個訪問咧，嗰啲食肆嗰啲人話生意都冇乜多到喎，但人就多咗，就喺個路牌上面打卡啦，同埋喺嗰啲弄堂，即係其實喺唔應該叫弄堂，因為南方係冇嘅，喺嗰啲嘅村嘅窄路裏面咧就影相。咁啊，對於原居民嚟講有冇騷擾，佢哋自己知啦。但係我想舉一個例子，就係人哋咧 即系日本啊，都唔系冇呢啲旅游嘅策略或者一啲桥嘅。譬如其中一个喺富士山附近，其实都几伏嘅景点叫隐野白海，我唔知陶生你有冇去过啦。咁听落个名咧啊，好似好猛喎，隐野咁啊，以为有隐者，其实唔系，只不过嗰条村叫隐野村。咁八个海，你以为咧系都几壮观嘅一个景点，点知去到系八个池塘啊，嗰啲池塘咧仲好细嘅，难听啲可以系八个水凼嚟嘅啫。咁你唔好理人山人海啊，逢旅行团啊或者自驾都会去嗰度嘅，因为咧佢嗰个环境咧亦都可以影到富士山。咁但系咧里边咧好多村民咧就经营好多嘅小食店，同埋亦都有一啲纪念品售卖。咁里边咧都制造咗唔少商机，好多人咧喺嗰度食嘢嘅，但系好贵啊，求其一支粟米咧都收你1000 yen。咁啊喺第二啲景點咧都500 yen 都有交易噶啦，足足貴咗一倍。咁啊隱野村嘅村民同埋嗰啲商店咧就大發特發啦。咁但系呢條橋咧啊，當然其實通過當地嘅旅遊推廣咧，就會產生咗一啲商業效應，即系話 make money 啦。咁但系大圍村呢個小京都咧，就睇嚟咧用翻中國人説法就叫旺丁不旺財啊，人就多咗。啊！但系就冇好處，咁呢啲情況其實陸續喺香港各區出現嘅。嗱，總之窮遊嘅，包括香港大學啊、中文大學啲唔使錢嘅，啊或者咩平石村啊、彩虹村啊，或者係好似你話喺西環嗰條嗰個運動場啊、地鐵嗰啲站名啊，全部咧人山人海啊，打卡影相。但要使錢嘅，我最近有朋友去赤柱啊，依啲傳統嘅景點，佢話嗰個美利樓，哇！一片零落，餐厅冇晒，冇游客。西贡亦都系一样，嗰啲海鲜酒家完全咧唔多人，招呼好好添。嗱，呢啲传统我哋叫旅游区，亦都系使钱嘅地方咧，就调转，就人少咗，同埋冇生意。所以嗱，而家个穷游香港嘅现象咧，真系完成咗香港特区嘅质变，以后咧就定义咗啦，香港就系一个穷游嘅城市啦。 佢又送你一程啊！而家你嘅全国定性，因为你中国香港特区已经成为小红书嘅殖民地。嗱，所有嘅香港嘅高官学者、香港人咧，系瞠目结舌，唔知点样应对。因为咧，你以前做喺英国殖民地，你唔会有独立嘅思考。英国佬话俾你听，咁啊咁，咁东啊东，西啊西。而家咧，全国嘅小红书定性，你系红就红，黑就黑。你香港嘅传媒咧系跟住自我审判，嗱，例如咧《明报》吓，佢有一个五一问卷，当然呢个系新闻学咧，个咧新闻嘅报道，佢话六成嘅大陆客消费咧系超过1000蚊，你已经死啦！六成嘅大陆客啊，喺五一消费超过20000蚊就话啫，咁咧佢跟住就话吓，里边访问咧抽样调查咧就有啲大陆嘅小红书咧穷游客露营3日咧就只系使费500蚊。嗱，露营3日500蚊，跟住点咧？有学者咧就提倡征收生态建设费，系嘛？咩叫生态建设费咧？呢个就系回应咧露营3日咧系500蚊。嗱，点解露营3日咧系计到500蚊咧？就啲小红书自己去发掘景点，喺边度咧系有得夜晚咧系免费瞓觉，边度免费咧有得咧搭帐篷。嗱，小红书一窝蜂好似蝗虫咁，睇中边块田，又嘘嘘声攞埋去咧，啊，嗰块田咧咪好生意咯。你头先讲赤柱美利楼嗰度咧系拍乌蝇，因为小红书冇去到啊嘛。嗱，另外仲有小红书打卡景点咧，好多佢都未发现噶。例如咁啊，每年啊喺呢个千禧前后咧，系好多呢啲文青嘅人士走入新界平山嗰啲祠堂嗰度食盘菜嘅。咁食盘菜够热闹啦，咪就系符合头先呢位孙小姐讲，香港系香港，内地系内地，香港有自己嘅特色咯。咁你食盘菜，每年嘅年初四，你香港嘅文青，你可以反攻大陆嘅小红书，你可以呼吁嗰啲人走落嚟年初四嗰日食盘菜，你落嚟打卡打到够，同埋打打下卡，你口腔期欲望发作，你另外每人醒多200蚊，可以坐低食埋一份，因为每一台嘅盘菜饭店都有好多厨余，系咪啊？因为你香港人而家你做惯殖民地，佢唔识得点样积极有作为啊！特区政府成日话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个屁咩？你话美利村啊，呢个系美利大厦赤柱嗰度，你头先话嗰度而家正经。 咁你可以成个美利大厦嗰个商场啊，你另外自己喺大陆雇一段雇几个水军，你请几个小红书贴钱落嚟，叫佢喺美利大厦日打夜打，你中意打卡系嘛？逐间逐间咧系唱好。每个喂你还掂你班穷鬼落到嚟三日都系500蚊啫，我津贴你三日500蚊，我醒500蚊俾你。你嗰三日咧，你就喺赤柱海滩嗰度露营。我成个美利楼咧，我每一间商户咧，我捐出咧系3个帐幕，然后咧系喺大陆请30个网红落嚟，然后咧就集中咧就日日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就食遍赤柱美利楼，然后咧发动一个小红书宣传反攻啊嘅大攻势，喺大陆嗰度咧遍地开花噶嘛，你可以咁噶嘛，系嘛？共产党咪做紧呢啲嘢咯，佢将小红书同埋抖音武器化啊嘛，然后攻占啊成个美国3亿人口嘅精神世界啊嘛，系嘛？口腔嗰度咧就俾佢啊，或者咧喺嗰度啊，出产芬太尼。然后由拉丁美洲、墨西哥嗰度加工，口腔咧就喺度咧用芬太尼去征服美国下一代，然后精神咧就用抖音，亦即系咧系小红书咧系嚟到攻占啊美国下一代嘅心灵。嗱呢啲咧就系叫做有作为啦。你中国香港特区有冇作为啊？有冇你个个坐住等死，九记牛腩？你自己整一段，然后咧又俾啲大陆小红书啊、抖音啊上你一栋，话爱回家嗰个演员咧吓，走入嚟九记牛腩咧，觉得咧服务消费咧唔够大嘢，于是咧就整一段嘢咧唱衰你，你九记牛腩嗰啲伙计咧又惊，惊咧就赶，赶嘅过程又俾小红书或者香港人拍埋上埋大陆个网，喂你咁样落去咧系互相践踏啊！嗰种内卷、内残、内斗，你自己死路一条喎，会令到成个香港嘅消费经济几何级数嘅速度咧，系走上自毁之路喎，系嘛？嗱，5.1之后跟住系7.1啦，中间仲有无数周末啦，啊，你唔好以为冇事啊，香港人自己爱回家，啊，每个周末咧就利用1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就咧系坐高铁啊，港珠澳大桥入大陆洗钱啦。你呢度一来一回，你香港消费经济点会有运行？死路一条，3个字叫瓜到直，系咪？ 系， 系嘛？ 嗱，其实一个地方咧嘅旅游业咧，通常咧就会同真正嘅民居或者民生就尽量分开嘅。如果唔系咧，你嗰个成本就会付出好大嘅，因为咧嗱，当地嘅居民咧会觉得受到滋扰啦。另外本身佢哋嘅食肆或者係商店呢亦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啦，甚至可能买日用品呢都会出现困难啦，交通出入唔方便啦，呢啲大家都会知道㗎啦。当然譬如话威尼斯啊、京都啊呢啲地方其实已经面对同样嘅问题，就係陆沉咁滞，特别去到一啲重要嘅时节，譬如樱花开啊、红叶啊之类。咁但係啊呢啲地方呢佢就会通过譬如话征收一啲税务啊，或者是另外呢就提供一些即是服务呢去振兴返佢哋本地嘅经济，咁作为一种回报啦或者平衡。但香港似乎而家佢冇一个咁嘅諗法同埋措施，佢淨係觉得呢旺丁就等于旺财，人越多越好，不断呢喺度上报緊，好似佢以前嗰啲大跃进某产10万斤啊，或者嗰啲某产卫星一样。佢冇諗过里面呢嗰个質素嘅问题。穷游香港人都会有，曾经亦都试过咧穷游日本，有啲人冇钱嘅时候，咁但系咧你要知道中国人咧同做同一件事，因为佢哋嘅人数同埋佢哋嗰个狂热嘅程度咧，系会令到咧即系短时间里边另一个地方咧系彻底改变嘅。我哋唔好用沦陷呢个字眼啦吓。咁譬如香港而家其实呢件事已经唔系今年发生，系1-2年前开始，但系政府系后知后觉。 佢边度识啊？ 冇谂过 嘅殖民地高官，佢呢啲就叫社会学啦。所以我唔明香港大学点解会开一个社会学啊，开一个 social science 嘅 faculty 啊，教出嚟嗰啲咧好打得嘅嗰啲咧，系对于而家呢个深层嘅文化人类学加社会经济学系一无所知，全部坐艇，小红书再加抖音，再加成个大陆呢个咧躺平。 呢几样嘢沟沟埋埋，对你香港而家大湾区融入大陆嘅杀伤力系咪？嗱，而家终于知死啦！旺丁唔旺财，你梗系知啦。唔止唔旺财啊，系旺丁加损财啊！而家大镬啦！嗱，爱国爱港嘅香港零一咧，就有另一个深入报道，就有旺角有一间所谓意大利嘅西餐厅嘅负责人喺社交平台咧，就系咧新啊。就是太多客怕消费的人反而导致店铺生意减少。这个老板讲粗口真是多 L 晒借发觉多 L 借晒班穷游。你即是什么意思？你即是对内地同胞不满啦、啊。为什么、啊、他说举例去米线店光顾时候呢就遇到一家四口的大陆游客。对方只是叫了两碗米线四个呢就叫两碗米线。然后呢香港的店员呢就好难做啦，就话未达最低消费指标要求，系嘛？啊，就竟然咧就遭到咧中国人咧就话我哋唔系乞食嘅，吓、啊、咁样，这样我们不服，难道你这店没人能清清？难怪你这店没人能清清，并且赖死唔走。嗱、啊，呢、这个就系意大利餐厅一个香港老板目击喺面诶、这个、呢个咧面线店啊吓嘅一幕。他说对此大为反感，他一看到呢影响心情，他顶不顺就埋单走。所以这一幕呢就叫三输。第一，米线店的老板做不到生意。第二，入落来穷游那个呢一家四口叫两碗米线，惨遭香港那个店员或者这个伙计呢是说呢一定要呢是要他帮衬四碗的时候呢亦都爆发中港冲突。是不是开口呢就即刻闹人。又导致旁观嗰个咧顶唔顺起身走，你话大唔大镬啊？好啦，然后咧成件事咧系算啦，你明报报道另一报道咪算咯，即刻入大陆啊！小红书、啊、全篇大陆网民议论、啊，又不少人批评该一家四口内地旅客行为离谱。咁中国人咧都有时都闹翻中国人嘅，好多事嘅，呢班嘢又系衰嘅，系咪啊？网民咧亦都包括有啲香港人用。粤语咧系评论，系咪全世界要就晒佢哋？你觉得系咪？而家就系要你全世界就晒习近平嘅中国啊！啊，你觉得啱啦？呢个香港网民，你问嘅呢个问题是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香港就系要就晒大陆，听到未？因为顾客永远是对的，系嘛？其实旅客去旅游之前，应该了解一下当地消费物价水平，再衡量自己负唔负担得起。呢啲系阿妈系女人嘅废话，但系咧。千千万万的旁观者有香港有大陆就一人吐督口水一人加把口入嚟。是吧咁呢就变到呢就见到你㗎你香港整个消费经济就是一个小红书加抖音再加社交媒体再加躺平再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就咁样形成一个呢几何级数的内卷大风暴。 因为这篇报道我都有留意啊，陶生。其实重点是咧，依位意大利餐厅老板咧，佢去问嗰个店主，即系米线嗰个店主咧， 系啊，同行啊嘛。 佢就话，佢话啊，令到本身消费嘅都怕咗。嗱、啊，呢句说话咧嘅意思即系话，本地嘅香港人本来应该喺度使钱嘅都怕咗。 系啦， 佢六点钟之后系零客。佢跟住先講嗰句有粗口嘅，多謝曬啫。嗱，咁意思即係話咧，其實香港唔係冇人消費、冇人使錢嘅，係因為而家面對咁樣，特別喺假期嘅時候咧，成個香港咧，哇亂成一片，或者係叫做咧同人逼到爆啊，跟住咧食飯咧都要遭遇到咁嘅情況咧，佢哋寧願咧真係去外國使錢或者大灣區，變成咧一種叫做互換啊，即係話咧。香港有能力使钱的人就去了日本、韩国、台湾或者大湾区使。调转香港留翻低可以帮衬的就是这班穷游的。咁就玩死了香港的食肆和商店啦。因为呢本来假期呢你做本地客都可以旺一轮㗎嘛。咁但是现在冇晒。咁调转换嚟这班穷游的。有啲仲聲大夾惡啦，或者有啲真係唔知訂啦，或者佢習慣咗中國大陸裏面都係可以四個人叫兩碗，或者四個人叫一碗嚟分啦。咁呢啲情況咧，香港嘅老闆同埋經營人士咧，咁喂真係即係有苦自己知，你又唔可以趕佢，係嘛？講又講唔通 系咪？随时引 你敢咩？大陆有一仗武器叫小红书，你敢唔敢夹翻转头啊？好似头先个意大利餐厅呢个负责人，你敢唔敢蒲头啊？你敢唔敢影张相系话你喺米线店目击嘅一幕咧？你觉得香港人多 L 谢晒呢班咁嘅大陆小红书穷游客？你即刻俾人人肉起底同埋公审。小红书散发嘅原子弹效力，你少少一个中国香港系无法承受嘅。佢日日公审，个个裁决，甚至咧可以整一个叫香港美食踩雷篇。你都唔知呢个系边个？呢啲都唔系网红嚟噶嘛？到底是谁在推肥姐小食哦？真的巨难吃，吃了一口超级想吐，食咗一啖咧系想呕。这种冷老串味道好腥，配上那个芥末酱和店里的酱更加上头。反正我是吃不惯，反正我是吃不惯，被雷了。嗱，呢啲有好多不同嘅系列、哦，跟着吃货不踩雷系列，今日觅食记，港式茶餐厅探店。然后仲有一个系列，再也不会去第二次的店。大字标题叫做别来，听我的，去香港别来这一家。避雷，来香港千万不要来小红书推荐的华香园。当有啲小红书某甲推荐咗 A 店咧，又形成大陆小红书消费内斗。嗰啲人落到嚟，正如我头先讲。阿月落到嚟系帮衬 A 店，又觉得唔同意，就话小红书前面呢条友靠害，系于是你香港嗰啲食店全部做晒磨心，系咪？俾佢影晒相，你影咗相，你又唔知真定假，你又唔知系咪3年前，你又唔知系咪移花接木。嗱，呢个大批斗咧，终于香港人有福去领教，系1950年至1953年公审地主。就是这样样的形式和这个性质，有他讲没你讲，是不是？现在你领受了，你又领教了，是不是？对不对？这个就是小红书，他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嘛。那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部门，你现在天天在讲，喂，你这些东西是拿10万、8万、几十万一个月的嘛。对付这个新的危机，你有些什么应对的方式？小红书今日中意啊，成扎光顾呢幅田，呢幅田好生意，系嘛？呢个咧唔去嗰度，呢个赤柱嘅美利楼就静英英。新界邓氏宗祠平山嗰度未发现，一有发现咧，呢扎乜乜系列又涌去嗰度盘菜大打卡，大打卡咧就围到成条村咧人山人海。嗰阵时会唔会刺激到嗰度嘅白衣人啊？系觉得条气唔顺。是攞啲咧藤条出嚟啊，系跟随呢个经济日报前负责人石镜全啊嗰个指示咧，会唔会系咁咧？嗱，我未雨绸缪啊，我而家咧温馨提示啊，系咪？系好多个爆炸点嘅可以啊，加埋头先嗰位北京嘅孙小姐话香港系香港，国内系国内，你嗰啲食肆你要维持自己嘅特色。咁点解兰桂坊嗰度又有火锅店咧？点解喺弥敦道啊、尖沙咀街头有咁多呢啲咧？重庆火锅、九宫格火锅、云南米线咧，呢啲系有冇香港特色咧？到底边句真边句假，边句啱边句唔啱咧？呢、這个就系你而家香港五一黄金周今次暴露嘅深层次危机。呢、這个就系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好多年前话。香港你而家要处理好深层次危机，但我不认为而家香港嗰啲人决策嘅啲前线嘅有咁嘅能力，所以呢个五一黄金周咧暴露出嚟，香港一个新嘅深层次危机系好大镬嘅。呢个咧唔净只有一小时大湾区咧系会掏空同埋抽干啊香港内部嘅消费，而且咧系喺一种好极度不公正、不平衡啊嘅社会政治环境之下咧。香港咁样咧，你可以咧系被小红书呢个咧殖民化，系咧判你死刑，或者咧系判你咧系出生天。出咗生天，跟住就会引起无休无止嘅争论。呢个咧好惨嘅，香港嘅命运咧共业咧系某种程度嘅因素，最主要嘅系中国大陆而家嘅状况，佢嗰种高度嘅内卷，同埋咧下一代嗰种人情绪嘅不安，出到嚟之后冇嘢做。 冇嘢做，个个咧揸住个手机咧，系争住做网红嘅个体户。然后咧，中共当局咧系理都理唔到。你叫嗰啲地方政府啊、市政府啊、郑州啊、韶关啊、江门啊嗰啲咧，点样样去约束啊？佢哋统治之下呢啲咁嘅小网红啊嘅行为咧，吓、啊、你行咗出去，你自己喺个网红嗰度做埋传销，你咪可以解决就业咯？关我差事咩？系嘛？咁样我个 GDP 啊！同埋我个政绩啊，我咪有得保住咯。嗱，呢个咧就系喺中港两地一个咁嘅新形势互相渗透同埋交流之下，香港有冇运行呢？今日呢一集咧就系做俾所有香港做飲食业嘅朋友咧去睇。吓，当你知道而家话可能有好生意噶，我唔知啊。可能呢个小红书话你好嘅时候咧，你就眉开眼笑咧。你嗰个周末或者跟住个黄金周，你有斩获。但系咧，第二啲其实嘅行家或者第二啲嘅店家系俾佢践踏，或者咧系俾人啊不公正咁样去裁决嘅时候咧，嗰啲就死啦。 嗱，呢啲 即系砧板上边嘅肉啊！ 嗱，你唔好信一啲宣传啦，不如信一下一啲客观嘅数字啦。譬如香港嘅楼价同埋的士牌，你就见到咧个经济嘅状况究竟系向好定系向差。而中港嘅水乳交融咧，已经去到一个点咧，就系、是、好多嘅香港人呢两年咧，翻到去香港探亲又好，或者做啲私务又好，佢都话已经香港唔同晒。除咗周围系普通话充斥之外，另外就系好多嘅食肆同埋好多嘅店铺已经系结业啦，有啲个铺头亦都丢空啦。嗱，人山人海嘅，佢哋依然见到，咁但系咧。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因为佢哋觉得已经好似系喺中国大陆嘅其他城市一样。嗱，依点对于香港嚟讲系好定唔好呢？咁呢啲咧就由留翻俾你哋自己去判断啦。不过我啲朋友就话，佢哋已经唔能够再适应喺香港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即系睇嚟咧，佢哋都要继续喺英国定居嘅计划。咁啊，未必可以。当然少部分系会有嘅。咁但系咧。相信咧，而家嘅香港咧，同我离开之前咧，系已经完全彻底不同啦。 咁你谂起2014年之前嗰阵时，咪上水有扎冲击水货客嘅，嗰啲人落嚟扫奶粉嘅，系嘛？由啲大陆客不止喺香港扫，仲去澳洲、纽西兰嗰啲超级市场同你清假嘅。你而家谂翻系咪恍如隔世啊？嗰个系咪上一回合啊嘅中港消费啊？是不是上一回合的全球化，而家嗰啲奶粉冇人扫噶啦，而家系另一波风潮啊，系咪啊？所以咧，呢个世界千变万化，一个有能力嘅政府，你唔好理佢引起几大嘅争议，佢起码咧系要做啲嘢，系要应对啲巨大嘅挑战。你唔好理 Donald Trump 日日喺咧美国咧有啲左交或者不满佢喺度诅咒佢。但起码佢夠膽反台同埋颠覆，你而家成返喺一个咁嘅自称嘅前国际经贸城市里面，个个坐喺树擘大口得个窿。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加入风云会，下一集再见，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尤其呢一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